咁佢個女又係外病人， 男性定女性？ 女性係媽媽啦，女啦，咁兩個都係外病人嚟嘅。咁我哋啊傾下偈啦，問下佢哋喂點啊，近來點啊？咁嚟睇我嘅時候，咁我就同咁咧就話阿女咧就話我聽，阿媽呢排好忙，咁佢喺度追緊星。咁最近一个我哋而家近期好热嘅一个偶像啦，喺电视台度出嚟嘅，喺一个选秀节目嗰度走出嚟嘅一对 band 啦，咁同埋其中一位好特别嘅，即系好多人都会好迷佢嘅，咁佢亦都话咧，阿妈一日到黑咧就系睇佢嘅嘢啦，咁啊睇喺网上睇嘅嘢啦，追踪住啦，咁亦都因为个女咧就系做一啲同娱乐事业有关嘢嘅。咁佢就好怪責個女啊！點解你唔幫我攞唔到佢個嗰啲演唱會 嘅 mini concert 嘅入場券啊？咁我哋覺得好得意啊！因為一個退咗休啦嚇，一個女士啦，咁啊都六啊零歲啦，佢又好似一個翻去一個我哋成日見到嗰啲 fans 啊，我哋經常見到個 fans 都係啲好後生嘅人嚟嘅。咁啊，忽然間咧，咁一路問翻我哋啲同事啦，咁啊，原來我哋同事裏邊咧都有啲人咧就真係好迷呢啲嘢。 其實咧，我發覺咧，即系 fans 唔係一定後生嘅， 係嘛？ 即係尤其近年咧，近年好多 fans 咧，其實係喺唔同嘅年紀都有嘅。 嗯， 嚇，即係佢哋分佈嗰、那個，即係好簡單，即係好而家就講香港啦，即係香港即係。亦都咁幸運，即係有啲即係本地嘅偶像啦。即係香港一段好長時間都冇偶像噶啦嘛，已經。韓國嘅偶像出現咧，過去嗰十年即係哇風起雲湧啦，好多。跟住我真係有朋友咧，即係佢都點樣講咧？即係新中年啦，即係以前嘅中年咧，即係講緊即係三廿零歲已經係中年啦。而家啲中年即係五廿歲之後噶嘛。咁佢都未到嗰個中年嘅，即係係啦，女性啦，當然係女性啦。咁樣咁都唔係話未見過世面嘅喎。咁咧公關公司做咗好多年噶啦，已經即係見過曬所有人啊，明星名人乜都見過曬噶啦。佢都係為咗即係呢個偶像咧，係一年去幾次韓國嘅飛過去。 嗯， 大家哇，即系佢啲见面会啊，定点啊，老早已经安排晒飞过去啊，净系即系大家个花名都叫佢做金太，即系咁样啊。 咁 佢系欣然接受嘅，完全系。 嗯， 吓、啊、咁，所以你谂，即系佢只系一个少少嘅 case 嚟嘅啫。 系， 即系好似佢咁嘅 case 咧，成熟嘅女性咧唔少嘅，其实吓、 啊。喂，头先我哋咪前咧都讲过啊 ，William 你。自己都有遇到一啲人，即係有一啲 fans 嘅你，因為你喺其實你喺喺 media 啦，喺傳媒咧都有一好長嘅日子嘅咯。 有嘅，即係喺唔同程度上面咯。但係 佢哋點樣表達咧？佢哋會寫信？ 寫信真係好多啦，寫信好多亦都即係會喺唔同嘅地方知道我會出現嘅地方會出現啊咁咯。咁樣但係但好彩咧，我自己咧就唔係話，我唔係好當係一回事嚟嘅，因為我都好清楚我自己工作啊，各方面其實我唔係一個，即係我做緊嘅工作唔係一個偶像式嘅工作嚟噶嘛，咁即係啊偶然有人欣賞你咪即係啊多謝咁就係咁咯，但係我唔即係呢個唔係我嘅唔係我嘅動力嚟嘅，係對，即係可能對好多人嚟講係一個動力嚟。即系有人即系追捧住啊！ 你会点处理咧？你会点处理咧？譬如佢写信俾你啊！ 如果 positive 嘅咁，我信即系老老实实啦，即系我就唔一定会复嘅，因为冇咁嘅时间。 系， 甚至即系以前即系我喺一份即系比较 popular 嘅报纸写稿嘅时候，咁即系都会即系有人会写信俾我啊，会 email 我啊咁啦。咁啊，整下咧，我都例牌唔复啊，都系吓，即系我就。即系唔系嗰种，即系我唔系嗰种系标准嘅，即系可以做偶像嘅人咧。因为我真系唔系好，即系人哋对我嘅善意咧，我都即系当然我系多谢同埋感动嘅。咁但系我真系唔会回复。 但系有啲人咧，你会睇到咧，即系我谂佢哋会送嘢俾个偶像啊，啲粉丝啊，系嘛？ 都收过唔少嘅， 系嘛？你又会点回应咧？ 多謝咯， 你都好冷 啊！系啊，但系因为可能我从来都冇当过自己系 行過一條路嘅，甚至我喺好早期，你知道八十年代翻嚟喺外國翻嚟，即係香港嗰時電影業啊各方面都好蓬勃啦。咁佢哋需要好多新嘅面孔啊，咁見到哦有雜誌嘅報紙嚟訪問我，咁見到啊呢、這個面孔呢、這個外形啊，咁即係好啱我哋某啲某啲某啲 角色， 所以好多人嚟揾過我啊，叫我設計，但我係真係我唔係當一回事，即係亦都冇乘機咁即係。進身入去另外一個行業啦，我就冇嘅。咁、直至到好，其實都好後期咧，一個老友記一拍一套電影，需要一個咁嘅角色咧，就揾我客串咯。客串咗五晚，拍咗五晚，即係出鏡有一啲時間嘅。因為點解知道出鏡有啲時間？因為我自己唔肯睇嘅套戲，因為好怕望到自己嘅。其實呢份電視訪問完之後，我都唔睇翻自己，我係怕望到自己嘅。其實咁咧，所以就見到佢啲報紙啲 poster 啊，同埋啲宣傳咧，都見到即係一排嘅演員，都係最重要嘅演員，就喺中間啦。咁咧就即係我都係旁邊，即係都有個位置有我喺度啦。咁我知道哦，即係表示即係我角色都有作用嘅呢套戲入邊。咁但係嗰一套咧，其實係。嗰套戲咧，因為好多人都記得，因為鄭秀文後來叫巨星啦，但嗰一次係鄭秀文第一套嘅大嘅電影，咁啊，即係佢仲係即係收緊一個 reasonable 嘅價錢嘅年代嚟嘅，係咁啊，97年嗰陣時係。 喂，第日 咁我就參與咗咧，就係喺入邊係同主要同 Sammy 做對手戲，即係喺套戲入邊我做嘅經理人。 哦，啊！第日有機會咧，我哋又探到一下啊，點解人咧會唔中意？即係有啲人係好得意，好似你咁，好怕見到自己，好似好怕睇翻自己，或者聽翻自己嘅聲音啊咁。 因為我心目，即係我心目中自己嘅形象，或者我自己把聲咧，未必好似係喺鏡頭前面嘅我，或者即係喺心機聽到我自己嘅把聲。咁好多朋友都有會講我把聲點點點，但我自己真係咧，我係冇細心去聽過自己把聲嘅。其實係 啦，喂，咁其實點解咧？好得意喎！我哋頭先又講到啦，年紀大嘅人又年輕嘅又有粉絲啦，年紀中年啦，或者五十歲啊，或者一啲遲啲嘅中年啦，咁而家又係好迷喎！你佢可能喺事業上面佢係獨當一面嘅，咁佢係好有能力，但係佢又會好迷一啲偶像啊，喺偶像。即係相對嘅偶像咧，佢真係 我哋可以呢個可能陣間可能過咗11点之後咧，係慢慢去探討，因為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 issue 嚟嘅。 你估咧？ 即係我哋唔好咁急，我哋唔好咁急喺呢半個鐘頭即係臨聲講咗呢樣嘢先啊！即係我都即係好想探討一下咯。咁但係呢個世界咧，原來真係嘅係因為 media 嘅力量咧，令到件事吹谷成咁咧，定係其他原因咧？ 点 解有啲人系会突咗出嚟，系有人望到佢，有人认为佢可以系偶像咧？点解会？ 但我又记得咧，有啲即系其实有啲唔系几好嘅记忆，即系有啲比较唔系几有啲比较 negative 比较负面嘅事件喎。关于啲偶像啊、粉丝啊嗰啲嘢，咁我唔知记唔记得。阿刘德华啦，之前系曾经有一个喺， 系啊，呢个好出名啊，有一个系，即系嚟到香港揾佢啊，咁要即系跳海啊，咩？ 跟住系啦，个爸爸就会觉得阿刘德华应即系好似啲， 你呃咗佢， 然之后个爸爸真系死咗， 系啊， 嗰个系一个悲剧嚟， 系真系一个悲剧。 咁 但系话刘德华咁样嘅偶像，咁值得咯，咁即系咁天王巨星去迷佢系。即係我覺得情有可原咯，其實係嚇。 但係而家咧又有好多人喎，好多人咧又我知道，譬如最近有一位嚇喺即係電視台出嚟嘅選秀節目出嚟嘅，咁個喺有佢嘅生日啦嚇，咁有啲人咧就會將成個銅鑼灣嘅巴士站咧嗰啲 panel 咧，即係嗰啲幕牆巴士站後邊嗰啲 panel 咧，咁就。 恭喜佢啊！ 就系帮佢庆祝生日噶，咁啊好有趣啊！觉得哇，似乎即系头先，好似头先你讲嘅，即一段日子我哋冇乜偶像啦。咁忽然间咧，喺过去嗰一年多以嚟咧，咁无端端就好似啲偶像就走晒出 來，又翻嚟啦。 然之后我哋好多人咧， 因为香港从来系唔缺偶像嘅。香港從來都唔缺偶像嘅。香港以前，即係你講緊咧，即係你講緊去翻即係50年代咁啦，即係粵劇最勁嘅時候咧。即係我相信咧，即係喺片場門口、喺戲棚嘅 后面即系等紧见啊阿饮姐一眼，或者煲定晒糖水啊人参啊啲嘢咧，等紧希望。希望阿飲姐飲即係飲一啖啊，或者係即係希望見一眼方言分下啲人，即係我諗即係佢哋啲係即係佢哋係天王天后嚟噶嘛，喺嗰個年代係咁即係係好犀利咁，然後再落嚟咧，喺六十年代陳寶珠、蕭邦方，哇，淨係打鬥嘅佢兩批嘅影迷好犀利啊！咁樣咁你一路再落去，咁然後跟住又哇又温拿又即係唔同嘅，以前我哋都。去即系我哋上中学，首先就去电视台，要睇 Star Show 咁样，要啊希望见到 Joe Junior 啊，见到 Irene Rider 啊，见到陈美玲啊，添即系都曾经即系我哋系追随住佢哋噶嘛，都但系都冇话而家即系咁狂热嘅，即系以前啲人咧系冇咁 physical 嘅，即系 physical 意思咧，即系冇嗰种。即系我唔知道以前系咪啦，但我唔感觉到系啦，以前系、就唔系话后期啲人又系性幻想 啊， 系啦，我觉得即系佢哋系去到一个阶段咧，佢即系近呢一即系呢二三十年咧， 系 已经系性幻想，即系我哋嗰阵时其实都好淡嘅感觉嘅，好淡咧，系只不过咧系有个角色我哋认同， 系 呢、這个系同我哋差唔多年纪或者大我哋即系大哥哥大姐姐，但系咧系俾我哋。大少少，但系咧，佢做过嘢咧，系我哋唔止认同，我哋好仰慕嘅。 系啊，通常 fans 就系咁咯。我哋会喺嗰个偶像嗰度咧，会揾到一啲即系我哋好崇拜啊，又或者我哋好想有自己做唔到，或者我哋好认同嘅一啲嘅性质啦。譬如佢系好唱歌好叻，又或者跳舞好叻，又或者咧佢讲嘢好叻，又或者佢好靓，好迷人个样咁，又或者佢。佢嘅出身啊，即系譬如佢嘅经过咗好多嘅磨练啊，咁然之后先至喺一啲嘅表演，即系一啲系表演节目里边能够露出佢嘅头角啦吓，即系咁 样。好似，譬如我上个星期讲梅艳芳咁啦，梅艳芳当然系即系哇，即系天后啦，万千嘅粉丝啦，咁啊张国荣啊，咁佢哋全部都系。咁即係佢哋經過磨練之後，咁又成才，咁就即係好吸引到，好似雪石咁攝住啲粉絲啊！咁即係佢哋都係好犀利嘅，曾幾何時係咪？ 因為其實佢哋嗰個成，即係佢哋嗰個磨練咧，其實對好多人嚟講都係一種，即係當你一知道佢嘅故事，哇！原來佢譬如阿梅艷芳咁，佢好細個就喺啲喺啲遊樂場。系咪喺里边度表演啊、唱歌啊咁？咁你哇，当你睇到哇，原来佢都系一个即系好艰苦啊，好贫困嘅环境里面成长。 一般人咧系会特别可怜或者特别关注咧，嗰啲系孤星血泪嘅角色嚟嘅系。咁咧，但系即系其实咧，虽然都好多人系会识得利用呢啲孤星血泪嘅故事咧去。去即系吸粉啊！去吸粉，咁咧就有啲故事，其实即系好多人眼中出现我咁啦，即系我系好明显，好多人就话啊，你就好运啦，乜乜乜啦，你就有得去读书啊，有呢样嗰样啊，咁即系又好幸运啊，咁一出嚟做嘢啊 ，media 又对你好关注啊，咁但系可能我背面嘅嘢你哋唔知嘅啫，其实即系当你一个其实好多人都唔明白咧，其实有啲人系中意隐藏咗一啲其实。在他们心目中他都认为曾经沧海的东西、不过只是他觉得哦无所谓我是即是我日后很多即是我的成就或者我的 achievement 呢、其实是远远即是超越了即是我经历的苦楚所以我都不想我都费事去提或者去拧翻转头因为这个不是我用来吸粉的一个途径啊绝对不是一个途径第一我从来做事就不是为吸粉了已经、第二呢更加即是即系我唔需要去卖惨咯，其实卖惨系一个吸粉嘅一个好重要嘅原因。但当然啦，即系阿妹系另外一样嘢，佢真系经过真系好， 佢系 我唔可以话佢惨痛，佢唔系惨，我唔可以话佢系惨痛。但系即系真系唔容易，即系走过佢个童年一啲都唔容易。 系啦、 童年少年一啲都唔容易吓。 或者话咁讲啦，有啲人好似你咁啦 ，William 就会希望将自己嗰一段嘅路咧。系留翻俾自己咯，就唔想话特别要好似去将一个故事要打开晒咁样嚟到吸引啲听众啊，吸引啲观众啊咁咯吓。 啊，即系我觉得即系 無疑啦，即係社會其實好多人 achieve 去一個所謂成功啊，或者係某嘅 status 嘅話，係需要好多途徑嘅，即係好多途徑、好多包裝嘅。咁原來係慘係一種係一種個成功率好高嘅包裝嚟嘅，原來都係咁只不過咧，即係有時即係我哋都會識別咧，有啲真慘、啲假慘啦。咁就即係我諗我自己其實我係 OK 嘅。即係我擰翻轉頭，即係我曾經即係少年嘅時候都困擾嘅嘢咧，到我再嚟大啲嘅時候咧，我覺得一啲都唔即係唔係一回事啊！其實即係你以為經歷過啊 family 啊 whatsoever 係即係唔係咁順暢嘅嘢，讓你身邊周圍個個都有咁嘅情況嘅，即係唔好再覺得係一件咁大件事咯。其實可以你將佢慢慢。即系收埋佢，放喺耳边啦，唔会再去，都唔会再去谂啦，已经。即系我好快已经去到嗰个 stage 嘅，其实。咁但系要咁样讲咯，即系嗱，而家我哋面对紧香港嘅呢、這个即系新嘅呢、這个粉丝群组咧， 系 佢哋冇卖惨噶。好快樂咁行出嚟嘅，全部都。 啊！但係佢哋 好叻，好成功行出嚟噶。 話俾你聽咧，佢哋經歷咗好多嘅艱辛嘅，即係喺個訓練裏邊。 嗰、個訓練嘅艱辛咧，呢個唔係同梅艷芳嗰啲係 啦， 可以相提並論嘅。好，我嚟只歌先嚇 ，Mira 嘅 Warrior。 土完整的言行，停止挑衅和对抗。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民进党当局勾连一些国家议员，炮制各种的涉台议案，企图贴靠外部势力进行台独分裂活动，必遭到失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将会在今个月28号至下个月7号再度实施防疫封锁措施，除了超级市场和药房等售卖必需品的商店之外，其余的商店和娱乐场所需要暂停营业，餐厅和酒吧禁止堂食，但可以维持外卖服务，学校和幼稚园必须关闭，但是剧院和博物馆可以继续营业，入场人士要戴口罩和出示疫苗接种证明，入场人数亦都有限制。俄罗斯全国星期四录得1036宗死亡病例，另外有36339人确诊，两个数字都创单日新高。另外俄罗斯亦都首度录得由 Delta 变种病毒变异而成的病毒株 AY.4.2 的相关病例。总统普京批准政府建议，今个月30号起关闭工作场所一个星期，以遏止疫情恶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502点，跌1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36点，升0.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4，日元113.91，瑞士法郎0.918，加元1.234，人民币6.395，英镑对美元1.381，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9.69美元，卖出1780.16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凉和有雨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气显著较凉，密云有几阵雨。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朝早仍然较凉，下星期初天色好转，日间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香港保龄球运动员胡少康， 其实啱啱真系自己有癌症嘅时候，其实啊会唔会突然间医生同我讲得翻几个月命，甚至话啊你打唔到亚运会啊，好不安啊，或者瞓唔到啊，或者甚至喊都有嘅。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色无暇，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每逢十一国庆，内地有7日长假。中国古时翻咗5日工之后咧，可以休1日假冲凉嘅，称之为休沐。不过只限做官嘅，更加贴切嘅讲法咧系放假洗头。以前啊，沐浴两个字有唔同含义嘅，沐系洗头，浴先至系洗澡。咁而洗就专指洗脚。燥咧就系洗手，《东汉说文解字》里边有明确解释噶。换成喺今日同人讲我啱啱洗燥，即系只系洗咗手脚，冇洗头啊。古人将沐放喺浴之前，喺佢哋眼里边啊，洗头似乎比冲凉更重要。早喺先秦啊，就有3日一洗头、5日一沐浴嘅讲法。接待客人亦都系以俾客人3日洗一次头、5日冲一次凉，咁先至系待客之道。以至做官嘅为咗将头洗好，喺西汉开始咧制定咗洗头假。唐代《初学记》系咁讲嘅：休假亦若休沐，汉律利5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当然啊，唔单单洗头啦，亦都冲凉。 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有损。无论男女，人人都长头发，洗一次头哇好麻烦。木头浴身之后咧，长头发湿咗，冇办法玩计，束官戴上纱帽。当时又冇风筒啦，亦都唔能够开工啦。所以咧，通常洗木之后就唔办公，亦都唔见外人。呢、这个就系古代官吏嘅休木制啦。时间一般将呢个距离而家二千几年嘅制度视为中国休假制度嘅开端。到唐代国事繁忙，休假改为巡休，即系各级官员咧每十日就放一日，每个月就放三日啦，分为上巡、中巡、下巡。当时叫上碗、中碗、下碗，碗即系洗。香港大坑有条碗沙街，意思就系洗衫街啦。比较起古时，今日大家都相当幸福啦。不如就学下古人，假日多啲同亲朋共度生活里边幸福嘅时候，去除心垢，亦都唔好唔记得洗个靓头。蓝地球，冯小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今集嘉宾，香港青年协会总干事何永昌。 在今日，香港青年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青年工作者，亦或是他们的司长、上司、朋友，我们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一直不离不弃，陪伴青年人一同成长。我是何永昌。 星期六晚上九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生活里面有好多大大小小的哲学等待我们去发掘，无论是几时，我们都可以在别人的人生哲学里面有所领悟。 他的乜都有金句是， 我是陈华俊 Ivan， 我的人生哲学是，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 IP， Discover yourself。 逢星期六晚上十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又湿又有少少冷的星期四晚咧，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翻嚟广东广西，继续咧由我邓达志同吴桂生医生阿 Sam 一起咧同大家讲偶像文化与粉丝心理。嗱，临床心理学专家阿吴桂生医生咧，系你时候要发挥啦 吓。头先其实都开始讲咗好多噶啦，我哋 我讲嗰啲系好理文好普通嘅， 系咯，但系即系背后系点样解释咧？其中一个现象咧。你会睇到呢，其实係好似单恋咁嘅。即係 唔係好似係绝对。 ok。嗱，粉丝同个偶像之间嘅关系呢，其中一种呢，你会发觉一种模式呢，就係啲单恋嚟嘅。个粉丝呢觉得我好爱慕呢个人。我好关注佢所有嘅嘢。我甚至乎会呢，头先你睇啦，我会攞啲嘢俾佢食。希望佢食咁。咁我会諗下佢做緊啲嘢，而家做緊啲乜嘢咁。其实好似我哋，如果我哋谈恋爱呢，我哋諗返下我哋初恋嘅时候呢，有一段日子呢係咁㗎嘛。我哋叫做 romantic 蜜月期啦，或者 before 蜜月，喺蜜月期之前呢，即係你同某，即係同嗰个你嘅，即係你心仪嘅对象呢，有一啲感觉嘅时候呢，你好即系会 你自己有感觉定系双方有感觉先？ 嗱，即系你只限你自己先啦，你自己先啦，你自己对佢有意思嘅时候咧，你会有啲咩感觉？你谂翻下咧，就系你会好关心佢而家做紧咩啦，成日都想见到佢啦，谂翻佢好多嘅嘢啦，咁又或者如果你有机会同佢相处嘅，你又会谂下佢会唔会中意见到我咧？佢见到我嘅时候嘅感觉系点啦？咁但系你又好想见到佢， 咁跟住咧，你又甚至乎會喺無時無刻都會諗嘅喎，即係而家譬如你做緊啲乜嘢，而家你喺直播室啦，咁你可能會諗下，即係如果我假設你而家翻翻去有啲單戀對象嘅時候，你會諗下啊，而家佢如果喺呢度會係點咧？咁又或者佢做緊啲乜嘢嘅時候，我喺佢身邊會係點咧？咁樣你會諗好多呢啲嘢，好多我哋叫做 fantasy。啊，咁 好多时都系 fantasy 嘅啫。 O K， 实际情况未必系真系咁嘅吓。 咁就系、是其实你会，如果你将呢啲咁嘅即系其实我谂大部分人都经历过啦。呢啲喺蜜月期之前嘅嘢，咁你如果套用翻去 fans 同偶像咧，你发觉完全喺某一类型嘅偶像咧系吻合嘅，某一类型嘅 fans 系吻合嘅吓、啊，即系佢哋就系咁噶啦。佢哋就係、是哦，我唔介意噶，我唔介意佢對我係點噶，我係單向嘅單戀嚟嘅，其實係英文。 呢啲係呃自己嘅，我見盡好多單戀嘅人咧，其實咧就係話唔介意啦，就係、是、其實介意到加零一咯。 哦，佢 時候 其啊，其呢、這個係真嘅喎，嗱，我完全同意喎，即係心理學家亦都明白呢樣嘢嘅喎，即係佢 呃自己啫。 係啊，佢呃自己，但係、嗯、即係但係佢會繼續願意被呃嘅 ，unrequited 啊，英文係即係唔。不需要回报的那种爱，即是他会说、嗯、这种爱是我给他的，我不想回报、 他以为，但他经常都即是哇，即是奇谋妙计，就希望有点有叮当回报，都是想有点。 其实在一日里面他会经历很多的情绪的、 啊、 即譬如见到个偶像跟其他人谈多点偈、啊、或者跟另外一个 fans 讲多点东西、啊、或者提到另外一些 fans、啊、其实他自己的心里面就很难受的了已经。又或者他去到现场见到个 fans 的时候，见到个偶像的时候，个偶像就跟另外一个 fans 拍紧相，跟住就可能是赶住要上车去第二度啦，咁就冇即系冇同佢影相啦，咁佢可能就已经好难受。但系难受之余咧，佢又翻翻去一个地步，又翻翻去嗰个单恋嗰个位置，就系、是、我继续系嗯我付出啦咁样吓，我都系关心佢嘅，我系唔期望有啲咩回报嘅咁样吓，系一个好微妙嘅关系，我觉得系好似一种恋爱嚟嘅， 真系。即係個點樣去處理嘅一個狀態呢，因為我覺得喺現實生活入邊咧，即係我面對緊一個可能我真係中意嘅人啦。咁都有時都你唔好難控制嘅 situation 嘅，即係個情況唔係你所有，就算你中意佢，你兩個真係蜜戀緊啦。但係都你始終你兩個嘅期望或者處事嘅方式有落差嘅。 係。 系啦，你唔好话同一个咧，根本净系你知道佢个名，你知道佢个样，你知道佢所有嘅歌，佢所有嘅电影，或所有，但系佢对你一无所知嘅，差唔多。 呢、這个就系、 是、即系我你点能够去投射咧？即系点样去投射？即系嗰种 fantasy 咧，无论系肉体嘅性嘅，或者系纯粹就话就系艺术嘅，咁即系点样去投射？我真系唔知咯。即系呢个系呢、這个完全好单向噶嘛？即系你基本上你。不断咁掟波出嚟，你唔系有个波掟翻转头噶嘛？系， 但系你要谂嘅咧就系、是，我唔知道你嘅恋爱经验以前系点啦 ，William。咁但系好多人咧，佢系可以系停留喺一个咁嘅单恋阶段咧，可以停留好耐嘅，就系、是、因为嗰个单嗱。喺我哋以往的经验里边咧，我哋有心仪嘅对象，咁我哋会去即系。有头先我讲嘅有一个单恋嘅日子啦，有一段嘅日子，但系之后咧，我哋会去探讨系咪真噶嘛？我哋会确认嗰段关系噶嘛？或者我哋真系行出第一步，喂，我系真系有意思咁，或者去透过一啲嘅行为啊，咁去表达。 但呢、這个呢、這个系只不过系即系平常生活嘅啫。咁你同我偶像，你点样有呢样嘢咧？会 就系、是、你唔能够，即系你永远唔会行第二步，你行唔到第二步，所以你永远停留咗喺第一步。明白嗎？即是你会继续停留在单恋那里。其实单恋你刚才说是会有一些的忐忑，即是有一些的不开心，是同意的，我都同意，心理学家认同这件事。但是在里面呢也都可以投射到很多 fantasy 嘛。那些 fantasy 是令人开心的。特别是如果你的生活已经即是没什么其他东西去补偿，比较闷的时候呢，其实这些 fantasy 是很有意思的，对一个人来说。 嗯、 因为我们人来的嘛，我们不好自然嘅，唔想沉闷嘅。我哋系想生活里边有一啲嘅，有一啲嘅变化，有一啲嘅姿彩嘅。虽然你会话，唔系啊，好多人咧，其实希望生活平平淡淡嘅啫。我哋虽然我哋口里边话要平淡，但系俾你一个生活咧，如果日日咧系好平淡，平淡到有点无聊嘅，日日都系重复一样嘢，又冇咩特别嘢做，冇咩人同你倾偈，咁你会点？ 你一样系唔得嘅。你系我哋系人嘅都好矛盾嘅，我哋要两样嘢嘅，我哋又要平淡。有啲人即系有啲人希望平淡啲，唔好咁起伏都唔紧要。但系佢如果你系完全系好平嘅，真系好平淡都好紧要嘅。佢哋系唔开心噶，系闷嘅。你可以即系你可以回想下自己 的生活，即系其实咧，去即系去追随偶像咧。在某个程度上面都是一种在你的心情上面呢是勾起一些波澜。 绝对会。 是的，而这个波澜呢其实呢是不是即不是两个人 create 的，只不过是偶像在前面，那你是在他身边在转，但他永远其实他永远都不知道你在转的。那但是就这件事呢，你的心情是不断地起伏呢，已经是因为这种起伏得到满足的。 可以，完全可以这样，完全是这样。单恋得到的满足就是这样的嘛。如果我哋有阵时睇下啲爱情故事，有阵时佢会有一个人会单恋咗佢卅年嘅，咁嗱，其实我自己真系经历过一个病人啦，唔系我自己啦吓，咁佢真系嘅，佢哋有咧男嘅已经结咗婚，又离咗婚，个细路仔亦都好大，个女嘅重遇佢已经系四十几岁啦吓嘅时候。咁但系佢哋讲翻个心事，其实系原来大家都系单恋，即系大家对大家系有意思嘅。咁、你好得意嘅，原来都仲 keep 住嘅。咁 end up 嗰个系一个团圆嘅结局嚟噶，佢两个结果系真系走埋一齐嘅。吓咁、个女嘅一路都系单身嘅，咁最后都系走埋一齐。咁系一个喜事嚟嘅嗰个吓。咁、你有时候我哋人就系咁噶啦，其实唔系一啲。即系有时候我哋成日都希望话想去睇人系一个好理性嘅生物嚟嘅，其实唔系嘅，其实我哋就系咁嘅啫吓。 我自己喺一路咁样讲咧，我就谂起一套电影，即系好多年前嘅李安导演嘅一套电影嘅《饮食男女》 啊。 咁《饮食男女》咧就吴善年系主角啦，咁佢即系讲个二妹啦，咁佢大家即系杨贵妃。咁杨贵妃系一个老师嚟嘅，咁佢就成日讲咧，就系佢当时喺台南读书嘅时候咧，大学读书嘅时候咧，咁咧就有个即係有個師兄，有學兄，咁咧就同佢談戀愛嘅。咁啊談戀愛咧，咁後來個學兄咧就離開咗台灣，去咗美國讀書啦。咁然後跟住咧就令到佢咧就跟住就一路係抱住一個失戀嘅心情落去，都唔能夠再面對其他嘅戀情啊。咁。咁直至到有一日咧，就吳善年咧就發現原來。呢、這個學兄咧就翻咗嚟台灣，因為佢哋喺一間航空公司工作嘅，咁兩個咧就係喺工作上面有來往，咁咧就佢一路係等緊機會咧，係想同佢對質，點解你咁樣對我家姐咧？咁樣咁點知咧就即係佢兩個之間，即係男人又有即係有家庭，咁其實佢自己亦都有即係一個其實又唔係準備拍拖。但系咧，系有關係嘅一個男朋友咁樣。咁總之咧，就有一個機會咧，兩個咧就好親密啦，好親密咧，幾乎要即系哇開始熱化嘅一個時間。突然之間，佢就諗唔得，我一定要問你呢個 moment， 你咁樣點樣對？點解你咁樣對啊？邊個？我家因為呢個係我家姐，點解你曾經咁拋棄佢？咁所以呢個男人就突然之間話：呢個名字我唔係好熟喎。佢話：你點可以咁樣？你拋棄咗佢，點解你話唔對佢唔好熟咧？佢話：我諗我。即系我谂我知道佢系边个，佢因为佢系我之前嘅前女友嘅好朋友。咁呢个前女友咧，佢咪就系即系阿张艾嘉做嘅角色嚟嘅咁啊。咁原来咧根本咧就即系同佢家姐冇关系，但系佢 fantasize 佢个好朋友嘅男朋友系佢自己男朋友。当呢个男朋友去咗美国之后咧，佢成日 fantasize 到把人哋抛弃咗佢。 嗱，你可以 呢、這个其实呢个世界好多咁嘅情况，其实我自己都遇过类似嘅情况咧，就系、是。因为他的婚姻失败了，然后将那个将我重新投射在我身上，认为我是那个令到这件事是即是个 catalyst， 是令到成件事发酵的一个人物。那是我完全是没有关系的，成件事是这样。 是的，所以第一个现象呢，有一些粉丝和偶像之间的关系呢，你会看得到是一些好像情侣单恋那种情侣的关系来的。咁另外啲情況咧，又好得意嘅。咁我想講一個實驗先，即係喺新聞之前，我哋講咗個實驗先，好得意嘅。咁喺美國加州做嘅一間大學做嘅，咁係一間眼科嘅診所。咁咧就喺個候診室嗰度咧，就有十幾個病人啦，喺度等緊啦。咁其實十幾個病人咧，都係一啲我哋叫做妹嚟嘅，即係 合作做呢个实验嘅。咁有一位真嘅病人行咗入嚟啦，咁就登记咗就坐低啦。咁姑娘就叫佢你等一阵啦。咁跟住咧喺大约十零秒咧，咁嗰个诊所咧就会有 beep 一声 ，beep 咁啊。咁所有人咧就会 beep 一声咧就会企起身噶，然之后坐翻低。咁所有嗰啲妹咧都系咁做啊。咁嗰个啱啱嚟到嗰个真嘅病人咧，当然会觉得哇好奇怪，点解会咁嘅咁？咁佢都有啲好奇怪嘅表情嘅。咁但系嗰班妹咧吓，即系嗰班客串嘅咧，就继续系做呢个动作嘅。每十零秒咧就 beep 一声咧吓，有咁嘅声咧，佢哋就全部企起身，若无其事，跟住又全部坐翻低，又唔会大家望大家嘅。咁总之就系每一次听见 beep 一声就有一个动作。咁你估下发生咩事啊 ？beep 咗大约十下度咧。呢一位真嘅病人咧，咁都跟住佢哋一齐起身。咁而家实验继续做落去嘅，咁咧就系所有之前嗰啲妹咧，就一个一个咧就入去见医生啊，然之后走啊，或者做咗其他嘢，然之后走啦。咁剩翻嗰个真嘅病人咧坐喺度，咁继续系咁 beat 咧，佢得一个人嘅啫，佢都会继续企起身，佢自己一个人嘅啫。咁好奇怪啊，跟咗一啲即系。跟住落嚟又有啲真嘅病人咧再入嚟啦，咁啊其他嘅病人入嚟啦，咁啊好奇怪，见到呢个女仔点解会听见 beep 一声又企起身嘅咧？咁啊好奇怪咁望住佢，但系望咗冇几耐咧，嗰啲新入嚟嘅病人咧，亦都一个一个咁企起身，就系听住啲声又 beep 一声又企起身嘅。咁成个实验咧就咁延续咗落去嘅，真系后屘咧所有听见 beep 一声企起身嘅人咧，全部都唔系同嗰个。即系原本做妹嗰啲人有关嘅，咁究竟发生咗咩事咧？我哋人究竟个即系点解会有啲咁嘅现象出现嘅咧？咁其实人咧，原来咧就系会，我哋系一啲喺服从群众，即系我哋从众 心理 系啦。你可以 一个人咁样做咧，另外即系跟住望望下，就全部一齐做紧同样一件事咯。系 咁，你亦都反映到里边一种心态咧，就系、是、叫做我哋好想咧，同我哋身边嘅人咧。connect 嘅，我哋建立翻个关系嘅，我哋同佢做同样嘅嘢。 好怕被孤立嘅，因为人类正常情况系怕被孤立嘅，因为 其实呢个系我哋做人嘅一个即系本能嚟嘅。我估我哋相信系基因里边一个一个编排嚟嘅，一个程式嚟嘅。因为我哋系需要人，需要一个群体，然之后先至可以一齐生活噶嘛吓。咁或者我哋其实粉丝同偶像咧。是跟这个现象很有关系的，我们可以在新闻之后继续谈， 新闻之后回来再谈。新闻之前我们来这歌，这个是真正我的偶像 Adele Easy on Me。 There ain't no gold in this reThat I've been washing my hands in forever. I know there is hope in these waters, but I can't bring myself to swim when I am drowning in this silence, baby.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表示，原定今日出航的海洋光谱号有船员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初步呈阳性，航程已经取消，所有旅客正是陆续离开。政府表示，因应一宗涉及邮轮员工的怀疑复阳个案，在上个月30号至今日期间，曾身处海洋光谱号超过两小时的人士，最迟在星期六接受检测。已完成新冠疫苗接种的人士，亦要做强制检测。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表示，那名船员并无病征，在例行检测中对病毒初步呈阳性。已经即时被有效隔离，并且由医疗团队密切监测。重申全部1250名船员已经完成接种疫苗，并且在登船前通过核酸检测和健康筛查，持阴性结果登船。公司将向受影响旅客全额退回已经支付的船票费用和港务税费等。立法会通过有关全面禁售加热烟、电子烟的条例草案，加热烟关注组表示遗憾和失望。召集人卢启伦认为，加热烟买家未来会转食传统烟，部分人或者从黑市购买相关产品，亦认为在没有规管之下，会增加年轻人接触烟草的机会。他要求政府成立检讨委员会，检视政策落实后的成效，以及按国际处理加热烟做法调整法例内容。烟草事务协会认为，全面禁止另类吸烟产品是政府管制手段的倒退，促请政府慎重考虑，以务实和科学为本的方式制定政策，以规管取代全面禁止。内地传媒报道，中国钢琴家李云迪涉嫌嫖娼，被北京朝阳公安分局行政拘留。警方在微博公布，接到群众举报，指39岁男子李某迪和一名29岁女子在朝阳一个小区卖淫嫖娼。经审查之后，相关人士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都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扣留。另外，有内地传媒报道，李云迪有关作品目前全数在网上下架，包括他近期参与 的中国真人秀节目，相关镜头都被删除。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451点，跌1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28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5。日元113.79，瑞士法郎0.918，加元1.235，人民币6.394，英镑对美元1.381，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4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系1778.64美元，卖出价系1780.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气显著转凉，密云有几阵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

时间匆匆下嚟到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啦。咁咧，继续咧喺我对面咧有吴桂生医生 Sam 同我一齐分享偶像文化与粉丝心理。我哋去到心理嘅边个部分啊？而家 去到 connection 人与人之间嗰种关系吓， 关系吓， 其实人咧有一个本能咧，我哋系希望同人咧建立一啲关系嘅。我哋人系群体动物嚟嘅，我哋需要咧个基因里边咧系设计咗我哋咧系一齐去生活嘅，因为我哋要一齐生活先至可以分工合作啦，可以壮大我哋嗰个人类啦，即系或者我哋嗰个种族啦咁样，咁我哋可以对抗其他嘅譬如入侵嘅人啦，咁呢个系一个好原始嘅机制嚟嘅，咁所以人系希望同人哋建立关系，好自然而然嘅，咁而即系好多研究咧，其实譬如我哋睇呢啲细路仔咧，两岁开始咧，见到身边其他嘅小朋友，即系佢啱啱识行嘅啫嘛，两岁啲细路仔识行冇几耐，识即系两岁就识讲几个字嘅咁样吓。咁身边如果有其他嘅小朋友喊啊，或者跌亲咧，喺大部分嘅情况咧，小朋友都会走埋去帮手嘅吓，都会走埋去睇下，究竟氹下佢或者帮下佢嘅点嘅。呢一种咧系好自然啊，我哋叫 reach out 咧，系去建立一啲关系嘅。呢个就系人嘅本能嚟嘅。咁而冇，如果我哋缺乏咗一啲嘅社交关系，我啲人会点咧？其实心理学家做咗啲研究咧，就发觉咧，如果人嗰、个 social connection 啊，社交嘅关系咧，如果冇乜如果唔做得唔好，或者佢会引发到啲咩问题咧？焦虑啦，抑郁啦，瞓觉嗰个感觉，睡眠嘅质素唔好啦，自杀率系高嘅，咁。你会问啦，啊，点解会睡眠质素唔好嘅？即系冇呢啲社交关系。咁原来咧，人嗰个机制咧，就系如果即系心理学家咁样去解释嘅，就系我哋群体动物嚟嘅，我哋应该咧就系一齐去保护大家嘅。咁当你如果觉得好孤独嘅时候咧，即系话你身边冇乜其他人可以保护你。於是乎咧，你好容易咧个人咧系维持一个警戒嘅状态，咁咧你瞓得唔好嘅。咁你自然咧就好容易緊張啊，好容易焦慮。 好似即係翻咧偶像呢樣呢個情況上面，你覺得啲粉絲會唔會覺得因為有呢個偶像，佢覺得安全咧？覺得係即係有人同佢一齊互動咧 ，protect 佢咧？ 正正係呢樣嘢啦，佢哋會覺得我同呢、這個頭先我哋都提到，我哋雖然嗰個關係係單向嘅，即係個粉絲未必嗰、那個偶像未必認識個粉絲啦，但係個粉絲係。一路咁去浸落去沉落去认识嗰个偶像所有嘅嘢嘛，一路追住佢所有嘅活动嘛，喺嗰个咁嘅过程里面呢，其实好似就係建立咗一种关系嘅、我哋好似係英文我哋叫 engage， 即係投入咗一段关系里面搭上咗嗰段关系里面咁样，咁、而某程度呢，你又会觉得我随住日子过去咧，我好似一路认识佢多啲啊，一路听佢嘅歌啊，一路睇佢嘅节目啊，一路去追佢嘅演唱会，追住佢嘅日常嘅活动咧，我同佢个关系已经越嚟越深入啦。我哋开始，我好似认识佢越嚟越多啦，我好似系属于某一个群组啦，已经。特别系如果我哋喺而家咧好兴嘅，即系而家我哋有好多嘅资讯啦，我哋好方便嘅手机，好容易沟通，喺好多嘅社交群组咧就可以建立咗好多嘅粉丝嘅团体。咁佢哋而家成日都叫做一个名叫应援团啊嘛，即系应，我估系一个回应啊，去响应啊，反应啦、咁啊援咧就系支援啦，咁应援团啦，咁其实佢哋有咁嘅名嘅，俾到一啲嘅再唔係話純粹一個咩粉絲團體啊，咩 fans club 咁嘅嚇，佢哋叫應援團。咁其實如果你一方面你去追星，你就建立咗喺情感上面開始有一個好似嘅關係喺度。咁同樣，如果你一參與到呢啲團體，你就更加嗰種感覺就更加濃嘅咯。 即係好似我頭先我講個朋友會飛去韓國咁咧，就參加。即係佢啲，即係佢個偶像嘅嗰啲，即係 嗰啲 fan 級 會啊。咁見面會咧，即係其實都係 fan 級啦 ，fan 級咁嗰啲，即係啲其他嘅成，即係參與嘅呢個見面會嘅人咧，都係啲粉絲嚟嘅。係 啊， 即係我諗，即係其實有時佢個滿足咧，第一可能即係見到佢個偶像喺上面， 佢可以嗌，可以叫，可以準備禮物啊咁啦。有啲同事有一班人同佢一齊嗌，一齊叫啊，即係有個認同感。即係其實佢我係唔孤，我唔係唔孤獨嘅。即係有，即係我第一。即係偶像其實望過嚟嘅時候，可能偶然佢望到我，我哋眼神有接觸，咁已經哇驚，即係嗌曬啦，咁啊同埋一班人一齊嗌啊！ 你屬於嗰個團體啦嘛，你一種 in group 啊，你係一個屬於一個團體，就即係我哋頭先嗰種叫 connection 嗰種需求，我哋希望屬於一個團體，建立一啲社會關係，喺個 fan club 裏邊咧，我哋就可以同其他人都熟絡啊！我哋即係聚焦嘅係同樣嘅嘢，我哋講嘅話題啊、興趣全部一樣。但你头先讲一样嘢咧，而家嗰啲偶像同粉丝嘅关系咧，亦都一路演化紧嘅。我哋一路话喂，好单向，好单向。其实你都系一种 fantasy， 但喺个 fantasy 里边咧，开始而家加入咗啲元素嘅。好多时，譬如喺外国好兴嘅，喺日本啊，喺韩国都有啦，就系嗰啲偶像咧会安排一啲譬如握手会吓。即係你，譬如買一啲嘅 CD 啊，買佢哋仲係用 CD 啦，或者買一啲嘅產品啦。我記得係中國都有啊，呢種現象就係你買一啲產品，然之後咧你就有機會去投票咁樣嘅嚇。咁、或者喺日本咁最常見有啲握手會或者簽名會啊，或者影相啦。 冇去到 concert 咁咯，你買最好嘅飛最前邊，有機會。小鳳姐可以行埋嚟同你握手，咁啲嗰種咯係。 嗱，我哋香港仲停留喺我哋認知嘅仲停留喺呢度喎，但喺外國咧好多時就係佢哋係你買咗一張， 只不過係網上啫，只不過係。 唔係，佢直頭係買你買一隻 CD 就會有十秒嘅機會你同握手，咁即係如果你買到十隻 CD 咧，你就會有一百秒握手嘅時間啦。咁即係舉例就係咁嘅。 即係買 CD 嘅地方。 即唔係佢哋去你買咗 CD 之後咧，你就即係喺嗰個演唱會裏邊，或者喺嗰個偶像嘅會面裏邊，咁佢哋會安排呢啲同偶像嗰個會面。但係當然呢啲咧就通常喺譬如我理解咧喺日本咧就唔係一啲即係好大嘅好出名嘅偶像啦，係一啲比較即係啱啱出道啊，或者一啲我哋叫做比較地下啲嘅。但係佢哋所謂地下都好大規模嘅。咁譬如我哋。即係我哋成日都會聽到有一個叫 AKB48 係一個日本佢哋好似選秀咁嘅機制啦，咁有好多女團啦，然之後去做一啲訓練啊，去做表演啊，咁然亦都佢哋就會有好多呢啲粉絲嘅，咁佢又真係會同粉絲會面嘅，而佢啲粉絲會好狂熱嘅，佢啲粉絲會 group 埋一齊去做好多嘅動作啊，做去排練好多嘢啊，去舉牌啊，或者做即係去。表達佢哋對嗰個偶像嗰種支持啊，咁喺個演唱會裏邊啊，咁亦都會買佢好多嘢啦，咁嚇。咁你會睇得到，其實嗰個關係咧就喺呢度裏邊咧，就雖然唔係我哋未必會認同係非常健康嘅一個社交關係。 其實某個程度上面咧，我自己唔係冇，即係頭先我都講，我冇乜偶像，即係有幾個嘅，其實都唔係完全冇。但係我諗我。從來咧，我最深刻或者我係最認同嘅偶像咧，反而係地方。 嗯， 即係冇啲地方係不斷咁去嘅。 嚇， 即係當然我去，即係其實我去過旅行嘅地方相當之多，但係某啲地方我係不斷咁去嘅，甚至咧即係我會好簡單，我同我 partner 旅行咁啦。 係， 咁譬如好簡單去日本啫，只不過係咁，我會要求我提早三四日我去京都。我京都其實我去到京都，我只係散步嘅啫。即係嗰啲路線基本係每一次行緊嘅路線差唔多嘅，即係唔係話特登去揾新嘢去睇，我唔會嘅。即係我去翻即係嗰個路線咧，咁我其實已經我好心滿意足噶啦。咁幾日咧係自己一個咁，即係行完之後咧，咁然後咁我 partner 先飛過嚟，咁然後跟住就揸車去其他地方去揾嘢食㗎，咁去睇唔同嘅風景，浸唔同嘅温泉。但係咧最重要，你俾我行咗京都先，或者係去 Florence。即系我要求，即系你去嗰啲欧力买，你去买啲即系啲名牌啊品牌嗰啲嘢啦。我只系想喺 Florence， 即系我熟嘅啲街啊、啲巷啊，或者系啲即系 Florence 系俾山围住噶嘛，啲 Rolling Hills，即系我喺山上面，即系我熟悉嘅路，可能我由我廿岁嗰阵时已经熟悉嘅路到而家，我都系想行翻嗰条路行一次。 嗯， 即系呢个咧，即系我嘅偶像，其实地方会多过人咯。其实系 嗱，你都会睇到嘅，系你一个单向将你啲感情投射喺嗰个地方。 但系地方系、 地方其實不是給不到我的，就是被當地方是跟人是不一樣的，即地方是給到我的東西，因為 它在這裡，即它的風景是給了我的，我是可以進入它的風景的。人即你對某個人迷戀或者是你認定佢係一種偶像嘅話，你未必可以咁樣埋身嘅。你即係望到佢個影像嘅，就好似即係我會對，譬如某啲歌手，譬如 Joni Mitchell， 咁啊 Joni Mitchell 就係我偶像，咁我聽曬佢所有嘅歌，我好中意聽佢嘅歌。OK， 咁但係你係咪我好想見到佢咧？唔係，我見到佢啲歌我已經好夠啦。譬如我中意 Kate Blanchett， 咁我睇曬佢所有電影我都足夠。咁啊，甚至一次佢嚟香港。咁我知道個 function 佢出現一個 function 咧，咁嗰個 function 其實我如果出聲都可以入場嘅，但我覺得冇需要啦。其實我哋喺電影入面都滿足曬我所有嘢，我唔需要真人咁去見到呢個偶像咯，或者係model 咁啊，即係我好中意一個好中意一個 model， 因為佢即係佢嘅成長，即係佢十幾歲嗰時候開始，即係我係入咗行啦，當然我係大過佢啦。咁但係即係當我起嘅時候，你亦都係佢起嘅時候。咁好似即係我睇住佢嘅變化，就可以有時相對緊自己嘅變化。咁然後即係我喺巴黎，其實好多 fashion show 嗰陣，即係嗰陣時佢最紅嘅時候咧，我都睇 fashion show， 佢都喺度做 show。咁後台其實見到佢影相嗰啲啊，冇，我係寧願保持一個距離咧，係離遠望到佢夠啦已經。 嗱，我完全認同我 William， 我有啲譬如有啲而家嘅歌星啊咁樣嚇，即係。陪住我哋成长嘅歌星啦，咁我都会哇，都好欣赏佢嘅歌啊，咁好去，譬如去听演唱会嘅时候啦，有阵时啲朋友会俾到最前嘅飞我咧，其实我唔系太觉得太好嘅，因为太前咧，你会俾啲 fans 咧就举有啲嗰啲粉丝团 啊 举晒 牌 就遮住我啦，然之后喺度嗌啦咁，我会觉得去翻后少少，斜翻高少少嘅位咧，我系可以静静地去欣赏佢嘅表演啊咁。我呢个完全认同，咁就系睇到呢一样嘢啦。其实我谂我哋头先讨论咗一啲咧，就系比较一啲好，我哋话相对系一啲健康一啲嘅方法去建立我哋一啲嘅社交嘅联系啊，或者。我哋仲有好多其他嘢，我哋想做嘅嘢啦，吓，未必会将太多嘅时间摆喺一啲追星嘅活动里边啦。但系我哋要面对一个现实咧，就系呢个随住呢个科技发展或者我哋人类嘅文明咧，其实我哋人与人之间嗰种孤独感咧，系比以前强咗好多。二十年前有一个研究咧，就问一个问题，就系话你身边有冇朋友咧？即系。你身边有冇啲朋友你系同你系亲近嘅，可以俾你倾诉心事噶咁样？咁二十年前喺美国做过咁嘅研究，问呢个咁嘅问题，喺一个人里边，喺十个人里边有一个咧系答我冇，我搵唔到，冇嘅亲密朋友可以俾我倾吐心事咁。但系你谂到二十年之后啦，吓2020年再做一次同样嘅实验，同样嘅调查嘅时候咧，发现咧喺四个人里边就已经有一个啦。即是说在。 啊、即是一个人越来越孤独了。 是啦，我们越来越孤独的。 四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是孤独的。 是啊。咁、啊、其实如果我们间接地去看自杀率亦都是的。即是二十年前在33%的年轻人有自杀的倾向。咁但是去到二十年之后的2020年做的就是 70% 的人是有这样的想法的。 其实这些情况你会不会即是他们是没有 develop 到一样东西，其实是可以 up 条牌，可以就是将他们的思维呢去理性化呢，或者是即有时就 是不是一定理性化的，有时是完全是浪漫化，有些可以令他浪漫化，而是他不需要有外来的资助的，例如是自己可以提供。即我觉得即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相当可以去到一个好都好高程度 solitude， 系一个人面对孤独嘅一个人嚟嘅。即系我自细咧，当我系有嘢俾我画咧，画嘢咧，我系将我可以哇，净系即系成日咁画嘢，我系可以唔停嘅，我已经系好开心。咁然后稍即系年纪稍大咧，咁我又开始有机会我写稿，接触写稿，慢慢一路写文章咧。咁我又覺得佢係好好，因為佢好理性嘅。 但 係 因為 處理文字咧，原來係一個好理性嘅過程咧，係令到我可以將我好多啲脾氣啊， 或者係啲情緒咧可以安撫嘅，可以係啦 嚇。因為如果我哋能夠揾到一啲咁嘅 outlet 咧，去幫我哋處理話孤獨感啊，或者一啲同人與人之間嗰啲 friend， 即係有一啲嘅情感上面嘅需要咧，咁就好好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唔係咁多人可以做得到呢樣嘢。咁但系调翻转嘅，我亦都曾经试过一个好特别嘅例子咧，系我一位病人咧系咁样做嘅。咁我哋请佢咧就写一封信俾佢嘅偶像吓，即系佢其实系一个女仔嚟嘅，一个女仔佢其实读书又唔叻啦，咁即系又冇晒心机啊，个人又好似样样都好失意啊，又觉得屋企人对佢唔好。咁我哋就问咗佢，佢一个偶像系一个外国人，系外国个歌星啦吓。咁我哋就请佢写咗封信俾个偶像，咁就讲翻佢自己想点。咁啊，好奇怪嘅，呢封信咧，其实我哋寄咗出去嘅，真系帮佢寄咗出去，收唔收到系冇人知，亦都冇回过信。但系呢个女仔就认定咧，我曾经同呢个偶像许下一个承诺，我要咧努力读书，我要改变自己。佢真系后来系完全唔同嘅。 Amazing 系啊，嗱，有时候人生就系咁啊 ，William， 我哋睇到好多嘢咧，即系好似。好似佢哋咧就透过嗰啲偶像啊，好似嘥咗好多嘅时间，或者好似唔系好， 但可能有时系正面嘅，系将佢嘅生活提升咯。会， 但如果你能够喺呢个过程里边有一个，即系我谂都系一个過程 理性啲嘅处理， 系咯、啊，慢慢喺个过程里边，如果都认识到自己啊，不如唔好将我哋嘅精力系咪投放喺某啲地方咧？或者我哋学习偶像嘅时候，我哋要努力啊，去 正面 追寻自己嘅目标啊，咁其实都系件好事嚟嘅吓。 哇！我哋時間 好快， 其實好多嘢可以講嘅，但係即係撇除話淨係迷戀偶像嘅背後，其實我哋可以好多嘢去分析佢咯。有機會我哋再傾過下 好， 先講聽晚星期五晚，梁經國、黃仲遠、周志恩一齊同大家分享咧呢個亂入專業。咁樣我希望呢個係亂入專業，因為我見到呢個咧。是人定是入呢？我不知道，亂人專業定亂入專業呢？ Anyway， 我們是亂人專業，是啦，明晚呢就他們三位跟大家分享亂人專業。12點鐘之後呢就是基哥，有基哥有好歌，大家不要離開香港電台第一台。好啦，我們最後一隻歌呢都是我認為他是一個越來越好的一個偶像，鄭欣宜《最難行的路》。 其实我明白你想我顺从，若谣言自信也会欺哄，围住你全力迎合喜好，怨恨扮做认同，愤怒扮做面红，无奈我还是我一贯内容，再讲为了爱恋威不很有用，如自恋先有捷径，让我兜最大那个圈也拒绝自冲，宁愿不拣最易的路，行几环未到，宁愿你最后未倾慕，但信念安好，在意的不再是爱的烦恼，是那样做人更清高，余生那段旅途与那类人共舞，想微薄爱重，鞠躬一百度，求幸福。